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特， 我是末日。 今天是2025年11月29号星期六， 这里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光顾。在开始之前，我要为大埔大火默哀30秒。OK 啦，好，咁而家开始啦。咁喺我讲返我哋正题之前，我要讲呢间香港史上面，应该咁讲啦，佢未系香港开埠史上最严重嘅火灾。但是另外有另一单就系100年前㗎啦 ,1908年嘅。呢单就系1949年嘅。 听我讲啦，即系呢个帕马蒂大火同埋呢个永安仓库大火。但这两单在我们出世之前我们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当然不是只是在火灾里面的亲身经历，就是那个整个而已， 连我爸都没经历过的永安仓库、 但这次是已经是我们出世之后最大的一单来的，而且希望永远都不会再有更加严重的一单。我知道如果要讲这件事，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事讲几十个转头都还可以，不是跟你讲笑。但是我有三个最主要的地方，我觉得是不吐不快都是必须要澄清的部分，由小的讲起。第一个是技术层面，就是铺天盖地的抹黑，由中共党媒开始了，就是讲这个竹的问题。我想大家应该听过不少，都答过不少了。咁纯粹讲少少技术啦，竹当然是不会有钢咁防火啦，燃烧上面竹始终是一件可燃的物品，但它是一个易燃物呢，就绝对不是的。因为竹本身是没办法直接燃烧的，其实木理论上都是啊。它的燃烧方式是在它高温热解之下产生一种可燃气体，主要个可燃气体本身点着了。咁亦都因为咁呢，所以它是在自然之下呢，你就算点着到个竹呢，它都会自己熄的，因为它没办法做到这个连锁反应，只有在整个环境都好热的状况之下，即是譬如你直接怼落个炉入面当柴烧，咁个炉入面好热，先熱解咗個竹嘅部分，產生可燃氣體先可以燒出嚟。如果正常開放空間下面咧，佢係會自己熄嘅。而且你首先要創造一個300-400度左右嘅環境，佢先會可以點著嘅。所以佢喺防火方面同鋼其實唔會差太遠。咁然後因為竹造有各種嘅好處，所以香港依然保持呢樣嘢。但係點解佢哋要咁急住將個問題車落去咧？有兩個层面，第一个就简单啲嘅，好朴素，竹接不着噶嘛，咁点会好过钢呢？又好朴素嘅感情，即系包括台仔嗰边都有啲咁样啊。虽然一日左右之后就马上转风向了，因为同大围一样啊，鬼佬啊嗰啲世界都系讲紧啊，你竹系有啲问题，有咩问题？跟住就应该原来个问题系防火网，一个唔防火，一个易燃嘅防火网。佢唔系话揾咗啲唔防火嘅网去做，而系佢揾一啲宣称自己系防火，但系实际上唔防火噶。你睇片就睇到啊，佢有啲咧，你地方咧，防火物质最大嘅特点就系佢唔系点唔着，但系你点着到都好啦，佢系会自己熄嘅。一月同其实仲足好似嘅呢方面，而且佢仲有个要求就系点着咗佢好啦，佢唔单止会自己熄，佢溶咗向下滴嗰阵时咧，唔可以系明火咁样向下滴。咁你睇片就睇到啦，佢见到有啲酸得好近嗰啲咧，你见到佢系一路烧一路滴落嚟，呢个系防火标准入边绝对唔允许嘅，所以好明显就有啲嘢有问题。但系呢个系合格防火产品嚟嘅，即系代表系有人做过假报告啦。那个报告边度嚟噶？山东，中国嘅山东嘅实验室。 我见到张话滨州认证啊， 咪山东咯，所以。 系咯，我最近有反应，滨州除咗认证 AV 之外，仲可以认证乜嘢？ 即系边 滨州？ 所以就系有个讲法、就是，点解佢哋要咁快去将个问题 spin 去捉嗰边？就系因为真正点着咗嘅两样嘢，一个就系个发泡胶，一个就系易燃嘅防火网，所以佢要暂将佢 spin 咗去，因为。发泡胶你仲可以话系违规操作，但系呢个合格的易燃防火网就好明显系质量问题，咁就系中国嘅问题，咁所以佢要就咁 spin 咗去 ，spin 咗去啊！你哋香港人落后啊，仲用紧啲烧得着嘅竹啊乜乜，佢就可以 spin 咗去呢个问题走。 咁啊，當然啦，呢個香港肯定全力支援噶啦，因為呢件事發生之前啊，年初就已經講緊話想要緩鳩咗，即係想要推廣 降價， 降價就要咩啊嘛，咁啊，某個國家啲鋼材冇訂賣，冇訂賣啊嘛，咁啊，所以呢次肯定就會變咗呢個竹棚界嘅陳同佳愛嚟噶啦，肯定係你唔使諗噶啦。 我講係啦，同埋就係、是我對竹棚嘅形容講就係咩？如果喺日本嘅話咧。搭棚技术就已经是咩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啦，系嗰种嚟，系嗰种级数嚟嘅。当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啊生日啊，为系特登请香港请啲竹棚师傅去英国搭个牌坊去表演个竹棚技术嘅，去到系系呢个应该系香港叫做咩？系香港少数地独步全球一种建筑嘅建筑艺术嚟嘅。 唔系香港唯一嘅，但系香港系做得最好嘅，因为喺南亚竹比较多嘅地方啊，都有用竹棚嘅。但系冇香港咁劲啦吓，即系几廿层高楼大厦都有。 系啊，唔系即系成得啦，一百层楼都佢都同佢搭到识飞嘅。支竹因为竹即系呢个竹我唔再讲啦，因为太知道竹嘅好处其实网上我依几日系铺天盖地话俾你知竹有几好噶啦。 超好，竹最简单嗰句，你睇人哋烧到干干净净之后，啲竹仲喺度，黑都冇黑到。 跟住外国你上海个市你一冧，你降咁样冧，要冧嘅话嘥啦。 然后一个再大少少嘅就可以话系专业对口啦。我可以好自豪咁讲，天价维修嘅问题呢、这个涉及非常常之多嘢，但我只系讲几句啦吓。一般人会叫做围标，但系实际上咧，通常唔系围标嘅，因为围标嘅指嘅就系几个出版几个承建商合谋定价去定咗一个天价同埋更天价，你只能喺呢扎入边去拣，咁啊唯有拣一个远高于市场价嘅标书，咁呢个叫围标。咁啊，第一就系呢件事本身系犯法嘅，第二就系呢个嘢同强奸冇咩分别嘅啫，所以咧佢就好少人肯做，通常用呃嘅，即系渗透入法团入边，然后呃到啲老人家俾授权票出嚟，咁啊然后攞到授权票去签咗个约。签完约，米生米煮成熟饭，米已成炊啦。就算你班友仔再反对都好，佢攞咗张约出嚟，哦，你要违约啊，赔咯，赔两成，赔三成咯。你谂下，我搭档呢度3.3亿，你赔三成嘅话，仲要系你赔完之后系乜不事都冇发生嘅，你个维修依然系要做嘅。咁所以好多人都会最终局照继续做。咁但系呢啲咁嘅奸商咧，基本上咧肯定就系报就报到贵一贵，做就做到 cheap 一 cheap， 所以先出现而家咁嘅状况。咁不过咧。 香港嘅將來法團其實呢個問題其實好 冇辦法，你睇下億億聲嘅嘢，但係負責嘅法團啊嗰啲嘢全部係義務工作嚟嘅，係中間嗰個唔平衡啊，肯定會出現好撚多嘅問題，所以而家廉署先話要查啫嘛，咁佢話要查咁啊，算計佢咗啦。咁啊，最後都講一樣啦，就係今年點解會咁多竹棚大火啊？咁啊，我啱啱講過啦，主要問題係防火嗰個所謂嘅防火網啊。嘅問題，然後我就問過做建築嗰啲啦，佢就話啦，呢個行業其實好撚細嘅咋，其實間間嘅地盤咧都係同一個供應商去攞貨嘅，應該就係供應商攞咗啲宣稱自己合格，但係實際上唔合格嘅料。咁到一個供應商本身係知定唔知咧，就另一回事。但係你買嘢嗰陣時候，喂佢有合格證，咁你只能信佢啦。咁當然你可能要自己驗下先啦。而家嘅話就咁啊，呢個問題就應該牽涉幾多嘢。我哋最終俾專業去講啦。我哋講咗十分鐘，已經過咗好長噶啦。咁我哋翻嚟啦，我哋解釋翻一個點解我哋要星期六嚟錄音嘅問題先。本來正常應該係放喺最頭嘅，因為 好簡單就係終於可以係出去玩啦。 其實唔係出去玩噶，我係收到日本嘅 offer。咁然後既然去日本啦，咁前面就早少少去台灣玩，同埋見下我親戚，所以我哋要提早少少錄去咩？咁啊，唔會影響大家應該係唔會有任何感覺嘅，咁啊。 难得有机会去日本工具咁爽嘅理由， 讲嘅喂，以前都住过咯 ，commit 啫嘛，都系 咪就系咯 ，commit 咯，你唔好理，大佬，我当年成日我做嘢唔系话就成，屌去 commit 边一个唔系边一个做即系做嘢， 大家明噶啦，咁 明啦，好，首先东影嘅日即系星期日朝头早嘅翻去公布咗啦，战队就暂停。就改咗《金属英雄》系列，又 Carbon Infinity， 咁咧，哥亦都宣布咗啊，就《名侦探 PQ》啊，跟住大家就啊，咁咪即系名侦探柯南，高山南配过咯，同埋最妙嘅就系《东京双杀》都就哥咪演出过嘅，包括咗走咗个松野太纪，就同龙中村亚纪子当年都配咗哥咪嘅，咁而咧高山南之后再晚迟两，好似一段两代配黑暗哥咪。之后齐晒啦，但系咧，大家估嘅就系睇你衰样， 根据我哋荒漠里面嘅超级讲法就系老神侦探，即系查埋啲好戆鸠嘅嘢啊，搞笑 kick 卡嘢。你都唔会期待佢系啲好认真，即系你唔会期待佢啲咩每集起码死三个啊，或者 啲咩推理剧啊嗰啲咁嘅嘢啦。 系嗰啲，系你唔会期待系呢啲嘢嘅，一系好低能嘅日常侦探系列啦，咁样甚至可能用日常侦探都可能比高佢，即系你唔会以为冰果嗰种嘅日常式推理，甚至都唔系做咩啊，好简单嘅，帮人搵下狗啊，搵下猫，又打人，讲完。 我强烈地感觉到咧 ，Peter Gallagher 喺题材方面咧，已经系进入咗我呢个模式噶啦，就系谂唔到点样做啊，求其搵啲嘢同佢 crossover 埋一齐，咁啊整个 title 出嚟咯。我真系谂到冇嘢好谂噶啦，就已经系。 算啦，呢个嘢可以理解嘅，即系因为你啲战队咁多年啦，战队翻炒只恐龙啊，战队翻炒几多次啊？恐龙，只恐龙我都数过几次 都系一样情况啦。我坐住等哥上个礼拜咪讲咯，就系你其实已经系为咗要延续系列，但系你又想有新意，不断已经系挖空心思，越谂越偏埋一边咯。咁不如干脆就系 唞唞先， 谂唔到你就唞唞先，做住其他嘢先，翻嚟咁你又谂到嘢，咁咪可以继续做咯，咁样啦。 嗱，跟住咧，另一套咧就系《神之水滴》啦，就其曾经红极一时嘅漫画， 估你唔到咯，即系 而家先系估而家先至 啊！佢之前有个真人化噶嘛，但系佢冇做动画版噶嘛，即系 今年动画版就揾龟梨和也我所知系嗰个龟梨和也个偶像啊，配音但系动画嚟嘅。我初次龟梨和也又拍剧啊，动画咩配音吓揾龟梨，因为呢类咁嘅角色，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屌！一睇个样唔系梅原一郎啊，就嗰几个啦、即系配《药少女》男主角嗰、那个任少嗰个歌声优啊，系呢几个噶啦。但系吓揾偶像嚟，揾真实偶像嚟配咁奇怪，忽然有兴趣喎、啊，咁我又会有啲睇话啲咩花样、啊。 我怀疑佢系想做翻个成 set 嘢嘅联动。咁所以佢先要揾个偶像去配，即系譬如话佢可能有整个日剧出嚟啊，诸如此类嘅嘢咧。佢去配合佢，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系除咗嗰几个大导演中意用艺人去配音之外咧，我真系好少见动画会咁样搞法。 因为其实Johnny 系咧有配音经验嘅艺人咧，其实唔少嘅，但系龟梨和也就少咯。佢唔系我所知嗰几个我听惯听熟嘅阿泽系阿南 idol。唔好啦，依家睇下点睇情况啦。反正佢呢套嘢，我其实唔好期待。因为当时喺物小说里面系烂尾嘅，佢最后系唔知算莫名其妙烂咗尾嘅，系几莫名其妙嘅。 咁佢话唔定系用动画版去执翻好个结局咧， 系啦， 呢个都好常见噶嘛。 我睇最烂咩就系睇最后一支神之最后一支走嘅时候，跟住莫名其妙跳咗我顶你个肺。 个气氛烘托得大过佢收唔翻转头啊！佢唔系一开始就决定好嘅话咧，佢后边系会出现咁嘅情况。咁啊，跟住嗰日就调翻转啦。好耐之前，又系好耐之前的作品，不过嗰阵时做咗动画版，然后而家突然间同你讲，我好似出真人电影版， 系啦，就系、是、岳之华。重点就系、是、首先男主角系铃木福，一个日本好有名嘅童星，咁而家大个咗之后咧，佢就因为佢仲即系始终童星嘅先天性缺陷就系、是、大家睇就记得你娃娃脸、所以佢而家仲可以配翻啲靓仔角色。之女主角就系近排好红嘅阿罗。即系话怪萌，怪怪鸡鸡咁样嘅。而拉罗嗰个造型，大家另外谂一个好恐怖回忆，当年嘅、即系一个叫做咩？冇逼我谂翻起嚟，得唔得？ 咁啊，但系呢两个角色最少，我觉得系合适嘅。 合适， 即系你套作品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好扭曲嘅作品嚟噶啦，各方面都系。 咁系，佢系呢个系典型嗰啲咩？即性益压作品嚟噶嘛？我认为 即系弗洛伊， 系啊系， 弗洛伊 系嗰类嘢嚟噶。 弗洛伊德嗰只啊， 系啦，就系嗰类嘢嚟咯。啲性益压啊，嗰类咁嘅变态心理嗰啲咁奇离嘢嚟噶嘛。 所以都可以睇下嘅，可以留意下嘅。不过就 Disney Plus 嗰边独家咯。 唔紧要，反正我俾咗钱啦。Disney Plus 其实相对嚟讲比较平，因为佢一年佢俾年费嘅话咧，一年九嚿水嘅话，除开嘅话，其实一个月都系880蚊啫嘛，平过你 Netflix 啦 ，Netflix 成嚿水一个月啊，整佢咁快。所以咧，我收咗啲垃圾广告咧，嗰啲咧，呃人嗰啲 message 话。 Netflix 咧，我不过续咗订嘅三个月1,680蚊，我心谂我个月有俾钱嘅大佬。 我主要都系又系谂翻起，如果你订完之后，你入咗去迪士尼乐园，有咩冬瓜豆腐唔可以投诉咁解啫，又咁样。又谂翻起呢单嘢啫。 我唔同意。好，咁我哋讲下单好离谱嘅，我觉得系好离谱嘅事嚟嘅。 漫画消息啦。 咁咧就系、是、桂正和就俾人爆格偷咗佢啲原画，偷完画最离谱就系、是。个贼竟然攞个鱼画拿上啲公开公众嘅拍卖网就去拍卖， 缺乏咗少少常识咯，只能讲。 喂，呢啲嘢讲真，你拆装咪系拆装，仲系摆明系拆装嘅，你系都唔好你通常呢啲系私下拍卖，大佬你攞也 option 拍卖，你黐紧线啊！美利加尼我都仲叫做算啦，嗰度系嘅，嗰度系乜嘢都可以拍卖，但系喂也开 option 系相对比较正路嘅喂。 因为理论上日本如果可以追到你嚿嘢系拆仓嘅话，所有买卖平台都唔可能会收你嘅。 又可以咁收钱？ 除非你话好耐好耐之前唔见落嘅，然后辗转地去到你手，你唔知道边度嚟嘅。总之就系我手上周即系，譬如呢个应该系原稿嚟嘅，即系有咁嘅情况嘅。咁呢啲就勉强可以公开你拍卖。咁我哋有时都会听过嘅。但呢次唔系，呢次系啱啱唔见咗，跟住你就攞出去卖，你好明显你揸住嗰件就系拆装，即系基本上警方就要做嘢噶啦。 即系我觉得呢世上咧智障人系真系特别多嘅，呢个年代。即系你话当我讲以前讲好多年前讲过就系咩啊？假如你黑市面见到张珍贵原画，你买定系唔买啊？你明知系拆装，喂，呢个你用咗喺假设就系咩啊？黑市，喂，你唔系喺有 option 或者美加尼地方系嘛？我觉得你未必拆黐线啦啩， 即系难听讲过，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啊？我当年我哋讲中嘢入边，肯定系惨系拆仓嚟，即系唔谂都唔使谂。即系当然有啲系真正系公司卖啦，但系肯定有啲系拆仓嚟。 但系中嘢你讲，只要你唔公开，佢唔讲，你唔讲，大家就叫做咩？当地下搬地下噶啦，中嘢就中嘢，你估依咁嘅死人被地下拍卖，地下买卖少咩？ 咁光明正大攞出嚟卖，真系帮你唔到咯，老老实实就赖鸠佢咯， 就系、是。一年头啲智障真系入到，好啦，跟住又系你最中意讲嗰句嘢啦。你 唔系我最中意讲，就系呢咁诶，呢个集英社殷针嘅新人漫画大奖咁啊，公开咗个结果啦。咁其中一部佳作就系有人捉咗佢，应该系用 AI 去画嘅。其实我只能话你听，非常之多人已系咁样做。咁啊，啲人喺度嫌上啊，成嗰啲 AI 啊，点解你用 AI 去画啊？佢攞奖啊，如何啦、啊、样？首先讲，我唔赞成呢件事。先讲第一样，官方规矩好似冇讲过唔准用 AI， 但系呢个嘢本身咧，我觉得佢系唔应该攞奖嘅。即系佢原因好简单，你唔系话 AI 唔落去参加个冇讲明唔准 AI 参嘅奖，然后得奖唔应该，唔系讲呢样嘢，而系话呢套作品本身唔应该。你睇个评审个评语你就知噶啦，因为佢讲嘅系话，虽然呢个故事咧就好普通啊，成，但系个画工好，即系场面好，即系个绘画能力好。咁因为你唔怕咧，呢啲咪新人奖咧，其实你睇翻以前啦，如果你留意嘅话咧，基本上都系高中级数嚟嘅咋，系真系同人字都好都靓过佢噶。即係好多都係咁樣嘅嘢，就算得獎都好啦，佳作都好啦，都係咁樣嘅程度嚟嘅。所以突然間有個專業級嘅作畫出嚟，然後個評審會覺得眼前一亮，我理解嘅。但係如果係咁樣，佢只係話佢畫力係專業級嘅話咧，咁呢嚿嘢唔係創作者嘅部分嚟嘅。AI 畫得靚唔關你事啊， 呢個 AI 問題嘅喎，即係你係 AI 畫得靚，你係關你本事。你話邊個漫畫講嘅就係咩？畫工可以練，譬如編劇唔可以練。你有人话系画得好差，但有啲人就系咩纯粹靠编，即系反正你用我当然我用我用阿温老师嘅例子有好为极端嘅，但系好多漫画家出到时啲画都好烂噶啦，系画下先至画好咗啫嘛。你估鬼灭之刃漫画好靓咩？ 鬼灭之刃已经算完成度高啊！当年我哋讲嘅例子系进击的巨人，佢第一期嘅。哇，嗰部咁啊死人分镜，你完全理解我点解佢当年俾人投篮噶？ 但系。但佢剧本剧情够爆，同埋佢真系揾得点啊？ 佢个故事得啊嘛，温都系啦，好个咪画工，你俾人投篮都系应份嘅，老老实实讲。但系佢故事，唔讲后边拖得耐就狗拖必死呢、這个另一个系 全世界都系。 但系佢个故事佢个分镜系得噶嘛， 一样问题就是，如果你用 AI， 然后你的故事是真心得的，或者你个最少你分镜，如果你分镜由你去做的，你的表现是真心得的，咁然后你再配合一个 AI 去画，咁的确是可以补足翻你自己的短板。咁所以点解我认为呢个人唔应该得奖，就是佢受赞赏一部分，唔系佢做出嚟嘅部分，而纯粹就系 AI 做出嚟嘅部分。咁如果你要话个评审点解俾奖佢，系话因为佢个故事做得好，佢个分镜做得靓，呢啲佢本人做出嚟嘅部分咧，咁我可以接受嘅，即系我个人立场啦，大家可以唔认同。因为调翻转我个谂法就系、是、呢套漫画受到前所未有大家咁认真去睇，即系边啲讲句，大家问心，你自己睇漫画的时候，会唔会逐个细节去睇？啊，呢度个画风同前边有少少唔同啊，呢、这个画法有啲唔同咗啊！即系你有几多人会认认真真去睇咁仔细、咁 detail 嘅嘢？你睇一本漫画，从来都冇咁样做过。但系你觉得或者认为佢系 AI 做出嚟之后咧，你又真系十四观咁审。而难听讲句，难道 AI 出嚟之前，呢、这个世界冇作画错误？即系我哋以前都成日讲啦，一大惨啦。 作漫画家作画错误啫，漫画家作画错误咪正常噶嘛？即系呢个讲法，我嘅讲法就系、是，当你一个礼拜画二十页，二十页咧，你喺四日内画晒，即系你其实你唔系话真系有七日俾你画，而系你留翻啲修改时间啊、休息时间，加埋四日画二十页，即系画五页，喂，有错好正常噶，但系唔好太明显咯，即系明显到有咩？就你漫画家黑眼瞓都并唔太过分啦啩，嗰种咧就我就怀疑啦。同埋就系你个有你睇你交编稿时，你睇清嗰啲错漏啊，大佬用 AI 执你睇清执佢啊，唔该。 作为一用咗都两三年嘅人，我就系、是、我会认为你最少会执，唔好出现啲太明显嘅批误咯。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即系其他嘅话就真系睇你嘅，睇你表现如何，最终成果如何咁啊。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 是有问题，因为用 AI 的作画的漫画其实非常之多。我啱啱我先见过你一个用 La La Banana 去旧嗰个啊，唔系新嗰个铺嗰个啊，去做一个只眼系崩咗嘅，系崩坏咗。正常你玩系有个圆形喺度噶嘛，但系佢都系唔成形，你只系远睇觉得 OK 嘅咋，你放大睇依然系有问题。咁但系如果你个故事表现得好，我觉得真系唔系问题。而且调翻转讲啦，即系先唔讲你用 AI 去画画，你绘画技术上你可以 skip 咗佢。但系当你用 AI 去画，尤其是系漫画的话咧，其实限制系比用手绘仲要大好捻多啊！ 梗系啦， 有好多嘢佢系 AI 系做唔到噶嘛，系真系做唔到啊！净系咁。 我最中意嘅讲法就系、是。我啲 L 妄想，你好难叫话俾 AI 知点样做咁鬼骑你 L 妄想 L 妄想，你最近啊最近就系、是、你叫 AI 画招子老师啲嗰啲 L 漫画，肯定画唔到佢嗰啲嘢，佢嗰啲嘢真系我唔知 画风可以模仿到，但系分镜好难模仿到， 同埋嗰啲变态嘢好难。 你可以留意一下用 AI 画图咧，好多时个姿势系非常之固定噶，即系都系嗰几个大姿势。你一错乱少少，所以点解 L 漫或者 L 图系特别难出嘅话咧，就系因为你啲肢体交错乱啊，啲虽然漫画唔系有镜头拍出嚟噶啦，但系你想象下个镜头位啊，个动作嗰啲嘢咧，佢只能去做一啲最基本、最传统嗰啲，再多嘅话就好困难，唔系唔得，但系难好多嘅。所以你要攞佢嚟画漫画咧。其实你就真的很少见，你留意一下。所以为什么 La La Banana 之前的人这么惊讶，就是因为它可以直接生成一些虽然都挺外版的，但是都算是真的出了个漫画出来。 不是我这样，即是我最后讲，那我最补充讲的，我的立场就是，既然你可以用 CG， 用 Photoshop 啊，用各种漫画的 AC 电脑画漫画，为什么用 AI 画漫画有问题呢？问题就是你的剧本不行。咁我觉得有问题啦，即系你已经偷咗叫做咩学画工呢一部分啦。如果连剧本都唔掂嘅话，你不如索性唔好画漫画，或者你要死紧咗佢算啦。 唔知仲有乜嘢系你，重点系画工已经唔系你噶啦。咁你连故事分镜都非常外版嘅，咁仲要你嚟做乜啦？ 咪就咯，屌你就咁，不如揾 AI 写故仔好过。 因为我啱啱先睇完一段片，某个知名 YouTuber 拍一段片讲 AI 相关，即系佢又话佢突然间觉得佢拍咗咁多年片，突然间有啲 AI 生成嘅影片，觉得我好似人生白费咗，大概咁嘅嘢咯。我话冇嘅，你之前咁耐以嚟拍片出嚟嘅努力，系会成为你嘅 sense， 你嘅 sense 会令你，就算你投入去 AI 生成都好啦。一个 AI 出咗问题，如果你冇咁嘅 sense， 第一你冇办法指导佢去做，第二到佢出咗问题之后，你冇办法改正佢，即等于啲人讲而家嗰啲 AI 写曲嗰啲嘢啊，你本身唔识曲嘅，佢错捻咗你都唔知道，你温起嚟佢话之后，你都吹佢唔像咁样啊。 咪好似咁，我自己问 AI 搵资料，我去有时就算而家谷老师讲佢几劲几劲都好，我问佢啲资料，我 feel 到，我系直觉 feel 到佢有问题噶。即系依系叫个人经验，我唔会，我知佢用咩，佢即系而家 AI， 即使系未来都好，我认为都系佢会帮你补充，但系一定要有基本资料，你唔能够信晒佢。即系你画漫画，你用 AI 等于你用 Photoshop 画漫画，用 Corel Draw 嗰啲工具画漫画一样，但系最少就系咩咧？你一定识编剧，同埋你知道做咩画，知道咩叫漫画，乜都唔识嘅话，掟上去话嘥气嘅。 即系我个讲法就系、是、技术唔再重要，但系 sense 会更加成倍地重要。即系等于喺相机出咗完之后，绘画技术唔再重要，但系绘画嘅表现嘅手法、你嘅想法会更加重要。而调翻转亦都系，求其一个人攞个相机揿个掣，都可以得到一幅栩栩如生、真实嘅一样相啊嘛嘅图像。但系只有技术、有 sense 对构图、光影呢啲嘢去熟悉嘅人，先可以用相机去影一张靓嘅相出嚟。即系 AI 其实一样道理嘅，你求其乱咁打几个字出嚟，佢生咗嚿嘢出嚟，好似好靓，即系等于你相咁，系啊，系同好真实啊，个画面同真嘅一样啊，咁然后咧冇噶啦，咁但系你识影相嘅人。即系构图啊、光影啊嗰类嘢，甚至系佢个构图入边个表现入边，张相啲咩张力啊，后边啲故事啊嗰啲嘢，系识嘅先会升咗。你有咁嘅 sense 先做到噶嘛？揿个掣边个唔识啫？马骝都识揿啦，就系个分别就喺度咯吓。即系唔好咁多，有机会真系呢个有关 AI 生成嘅哲学咧，可以开集出嚟嘅。不过因为我哋每个月都已经要不断讲新嘢啦，已经系冇乜机会去讲啊。不过就唔开支票啦，咁啊，跟住一个都系 AI 相关啊。咁啊，我知道今次比较迟咗少少，系因为同 ACC 全部冷晒关系。咁今次咧就系呢个之前我哋嘅跟进嚟嘅，呢个全美唱片协会咪走去告 Sulu 啊。咁佢咧就戏剧性反转，即系和解就唔出奇嘅。佢唔单止系和解，直情就合作，即系唔知可唔可以叫做打不赢就加入啦，就系定系不打不相识啦。咁佢而家咁样讲咧，唔单止和解咗，仲话宣布会建立一个大型嘅音乐平台，会攞到授权去生成音乐之类嘅嘢。咁啊，咪同之前 OpenAI 个之一样咯。你睇要钱啫。即系某啲创作者会唔会系真系唔中意可以倾嘅，但系全美唱片业协会一听呢啲同嗰啲 case 啊嗰啲嘢差唔多嘅协会，你肯定知道 得系 攞钱。 屌，讲钱啫嘛，屌你老母，我冇咩？ 咁咁啊，苏莱话冇钱就另计啊，呢档嘢应该系几穷啊，但系佢都唔系话佢俾钱你啊，佢就话。咁不如我哋合作啦，我哋嗱你有版权，我哋有技术，咁咪加埋一齐做整出嚟一个正版授权出嚟咯，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可以光明正大咁哦，俾个边个边个嘅风格嘅嘢我，嗰个边个边个就系已经系有得到授权的了，咁你啊唔使再嘈嗰啲乜乜七七啦，咁样，尤其是音乐系咁多种生成入边最大镬嗰样嘢 ，AI 生成最快可以替代到，完全替代到创作者，毕竟音乐变化其实。就嗰几个音阶咯，就好容易会 抄袭到。 系啊，佢音乐生成系个基本上冇破绽可言啊！你绘图你仲可以画我哋呢度绿色手指，嗰度肢体扭曲，呢只眼系如何？你仲可以捉到佢哋错误出嚟啊！文字都可以话风格行文流水嘅风格啊！如果你唔特登去改个 prompt 嘅话咧，佢就会呢个唔系乜乜，而系乜乜，跟住然后最后就加个CTA 咁样，即系叫你下一步行动啊嗰啲嘢。呢啲AI 行文嘅风格，你都容易捉个出嚟。但系音乐真系基本上佢唔讲你听咧，你真系 完全唔觉嘅，做咗你都唔知，配音你都仲都已经系难嘅啦，更加冇个音乐咁啊，所以佢咪打唔赢咪夹咯。我都有嗰句呢啲版权佬系咁噶啦，我哋咁多好捻多年前已经讲紧呢啲版权佬基本上就系攞钱嘅啫嘛。你咩创作自由啊，保护创作者嗰啲布设啦，即系我哋咁多年好多年前真系好多年啦，已经讲紧嘅呢样嘢。下一个依然睇 AI， 不过就过渡到游戏相关啦。 系啦。咁就係我哋地上世界上最有钱嘅乡民Elon Musk 又开始去新花样啦，佢真係佢宣传嘅谷老师呢係好不为余力嘅佢。 咁佢就话谷花而家未出啦，佢而家出咗谷科 4.1 啦，咁佢就话佢出谷花之后就去挑战呢个世界电竞大赛会嘅各个人马去打 LOL， 即係英雄联盟同佢哋对战啦。咁佢又话佢谷花会有咁嘅能力去同佢哋打咁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呢，当年大家仲记得 AI 在现在生成式 AI 未爆之前呢，上一次 AI 对大家做的震撼教育是几时啊？ AlphaGo。AlphaGo 赢了李世石之后。 李世石咯、 之后他的那个团体 DeepMind 就说他下一步要挑战的星海仪。然后后面没有然后了，没有台面上的东西，其实我知道他有开发的。现在到底有终止了没有我不知道，但他后面有 去搞大了，是没有搞了什么名堂出来的嘛，即最少没有大规模的公开啦。咁就係讲緊游戏策略呢样嘢本身其实係非常之困难。围棋点解得，係因为佢嘅策略简单而且有足够时间俾你思考。咁佢一去到星海有咁多嘢要諗啊，成嗰啲嘢就会好困难。咁啊，大家会想象到，唔好话一定係生成式 AI 啦，因为谷系生成式 AI 啦都好啦。佢有啲地方係一定係赢过人嘅。即係譬如佢可以同一时间去諗好多嘢，睇好多嘢，做好多操作。咁啊，Elon Musk 话喺呢方面佢会落条件，就系视野唔会超越人。咁啊，都正常嘅，因为你正常你都系睇住同一个画面嘅啫嘛。然后第二样就系反应同点击速度，因为理论上机器可以做到零 delay 噶嘛，或者接近零啦。就系严格地去零 delay 嘅话咧，会轻机嘅。呢个就不过呢个技术问题唔讲啦。咁啊，佢个小速可以做到非常非常之快，远高于人类。但系佢话佢只会系人类范围内。 因为当年 AlphaGo 佢赢李世石，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人会攰，电脑唔会。人你嘅电嗱人咧一路思考时候，你个脑会轻机，会因为会过热会晕，但系电脑唔会。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试下翻去五十年前嗰种一场棋局可以捉三日三夜，即系嗰种啦，谂唔掂啊感觉。跟住我去相跟行一个圈玩三日两夜，跟住翻嚟再捉个。如果你可以，我唔肯信电脑会赢。 咁啊，翻翻嚟呢度啦。咁啊，啱啱嗰度提到星海嗰边啊嘛，嗰边都走去问，喂，你要唔要挑战下星海啊？咁啊，Elon Musk 系话 OK， 冇问题。咁一样啫嘛。不过呢类游戏咧，其实我唔系好睇好谷赢得到嘅，主要就系因为时间，都系时间问题。当然佢嘅反应可以去到人，你想调到几快都得。即系当然佢限制咗佢人嘅极限啦。咁但系。思考时间呢方面呢，生成式 AI 你用谷你按一按就知，你问非常简单嘅问题都好啦，佢最少都要几秒时间先可以答到你。如果你每一个动作都要几秒之后先有反应嘅话，唔好话专业电竞嘅冠军啦，求其一个新手都赢到你啦，你每个动作要几秒喎、即係咁啊，所以我就呢方面就唔算好睇好，除非佢有諗啲咩技术层面去克服咗呢个问题啦。咁啊，如果真係做得到嘅话，咁谷就唔单止係纯粹一个生成式嘅 AI 㗎啦。咁就已经係差咗好远，可能佢有啲技术揸住咗我唔知嘅技术。所以佢先有咁嘅本钱去叫板人哋啦。如果唔係嘅话呢，以现状我所知，就算係最顶尖嘅生成式 AI 都唔太可能去打星海去，或者是打英雄联盟去赢到人哋，因为你个思考时间太长了。而家讲緊係谷系最大嗰个模型，讲緊你要接近成分钟先达到你，而家快咗。Game23都系咁嘅情况，你要成分钟先达到你，成分钟之后蚊都瞓啦，你输捻咗几场啦。咁我就睇下点啦。 咁就好啦，跟住又系 AI， 今次又 UB 仲系 AI 打机。 不过今次咧就系、是、完全另一个方面啦。咁啊呢个游戏嘅制作层面啦，你可以咁样理解。今次就唔系话用 AI 去悭水悭力啊，之如此类。某啲人心动我护持嗰啲啦，应该大部分人，除非你原理上讨厌 AI 嘅话，如果唔系，应该都唔会太反对呢个做用法噶啦。之前有好似系老王嘅片嚟公告过，就系、是、用 AI 生成性 AI 去帮 NPC 去生成佢嘅对话。如果系好局部地，其实而家已经有好耐噶啦，即系嗰啲角色，你俾个设定啊，成日佢扮演个角色啊。咁如果呢嚿嘢车落去，我哋成日话啲好外版嘅 NPC， 甚至 NPC 已经系一个形容词。不，你嗰日咁 NPC 啊，嚟嚟去去都几句嘢嘅咁样噶啦。但系你用生成式 AI 咧，就可以做到佢嘅反应可以有无穷多嘅变化，亦都可以有比较真人少少嘅感觉啊。咁佢哋就系佢只即系 game。佢入面嘅角色呢，我哋以前呢喺生成式 AI 出嚟之前呢都已经有 AI 角色㗎啦。你叫佢 CPU 又好，你叫 AI 又好，你叫电脑都好啦，其实都只系同一样嘢，就系、是、程式本身去執行嘅角色。即系我哋讲 NPC 基本上都系 AI 嚟㗎嘛，理论上。即系睇你视乎你点睇咩叫 AI 㗎啫。咁你话听呢个就系一个真 AI， 用呢个生成 AI 做出嚟。嘅 AI 队友，即系佢会同，当然可以同你吹水啊，成啦，佢会可以理解到你嘅动作啦，佢会、可以协助你嘅行动，即系而家一般通常系预先用一啲演算去帮 NPC 去做决策嗰啲嘢啊，全部丢晒俾生成式 AI。如果真系做得好，嗱，我先讲啊，呢、这个好睇佢最终落地成做成点噶，佢最终佢真系做咗正经事。如果佢做得唔好嘅话咧，系可以搞到好大镬噶。我听过啲咩死人复活 AI 嗰啲嘢咧。出嚟嘅效果系相当地差嘅，可以有就系讲紧你模拟得好唔好嘅啫嘛，基本上。但如果假设佢模拟得好啦，模拟得唔好就佢哋自己翻去回炉重做啦。假设佢模拟得好嘅话咧，就可以解决一个我一路都成日攞嚟讲嘅一个问题，就系、是、有啲游戏咧本身唔系问题嘅，游戏本身冇问题啊，佢最大问题就系买 game 唔送 friend。我买一套泰隆电梯翻嚟，要捉啲 friend 翻嚟玩就好捻痛苦嘅事。但系打电脑或者 AI 或者 NPC 点你睇点睇啦？又无聊喎、啊，咁如果有几个可以好拟真嘅 NPC 同你打，咁啊会玩得好玩啲。一直都系嗰句啦，我当年我哋由细个打到大咧，你同 NPC 打系唔好玩嘅，你同电脑打系唔好玩噶嘛，通常都系啦。即系要么就系佢太弱，要么就系因为佢太弱，所以要俾一啲超乎条件嘅嘢去屈你机。即系你大家世纪帝国啊，最难嗰个电脑啊，嗰啲黐筋嘅，佢啲资源系唔系同你一样噶。佢就係用呢個方法屈鳩你機，因為佢控兵啊、操控啊、戰略層面嗰啲嘢全部不如人類啊嘛。呢度入邊可以解決呢個問題，真係做得到嘅話，應該對大部分人嚟講都係好事嚟嘅。但係 Ubi 喎、啊，我唔知啦，唉，即係唔好成日話我見親 Ubi 就踩佢啦咁啊。 雖然係， 但呢個概念本身係好嘅，即係所以當初黃昏恐斷片出嚟嗰時候，我哋都講咗類似咁嘅嘢，其實。一样乜嘢嘢嚟啊？我会不抱期望地去睇下佢如何啊！佢做得好嘅话，系可以大幅改善到我哋游戏嘅体验嘅，远高于嗰啲咩用 AI 生成去系悭水悭力嗰啲方面嘅嘢咁样啦。啊，咁啊，另一个游戏消息都几有趣啊！咁啊，亦都好理所当然嘅，其实咁就系呢个举办咗一个国际防御电竞大赛。咁点解呢？因为佢讲嘅入面呢系讲緊大家玩打都系仲系打机，但系实际上你控制嘅就唔系 game 入面嘅虚拟世界啦，而系你真系操控緊个无人机去打。因为呢几年大家都见到㗎啦，用无人机去做战争系真系悭水悭力好撚多，而且唔使死人，最重要系唔使死人吓嘛。所以呢个肯定会变成未来嘅战争趋势啦。好多人已经諗过㗎啦，就系、是咁我哋训练一架打开机嘅人，用佢哋去操纵无人机，咁远比去你去军方嗰啲都未必一定识呢啲嘢嘅人去做咯。即系而家乌克兰啊，佢哋有个无人机小队啊，嗰队嘢唔系专业军人嚟噶，嗰啲就全部都系普通嗰啲 I T 人啊，但系有啲系打机噶，有啲系普通青少年嚟噶咋，但系佢哋操控呢啲战争嘅无人机啊去打啊嘛。咁既然系未来趋势，所以佢哋又搞个咁嘅比赛出嚟，去培训呢方面嘅人才，我觉得差唔多系时候噶啦。即系如果喺未来嘅十年之内有大型嘅战争咧，你基本上你可以预计咧，无人机会占咗好大一部分。 我想起之前这个 Wing Gundam 那里最后那一次就说、哎、你的 MD 我好记得你班 MD 没有灵魂的我们这些 MS 才是有灵魂的攻击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在当年我已经说了在实务上对方才是对的你按一架 MS 入面有人在入面死了你就没有了个人命同一架机器你死了只是没有了机器一定是揀后者的、嗯不过就同电竞有少少关系嘅嘢啦，其实佢同军事比较多嘅关系啊。咁啊，好耐之前已经有人讲过，呢两个技术基本上一定系会交叉出现嘅，一定系会 crossover 埋有一切噶啦，因为基本上同一件事嚟啊。即系我哋，好似好耐之前我哋方面有讲过嘅，如果未来有 MS 嘅话咧，佢嘅操作绝对会好似 Gundam VS 嗰种嘅情况。你在老母咁远度去用部类似打机嘅手掣去操控部Gundam嘅动作，而唔系坐立去，甚至系用支Gundam嗰种，你人点喐佢点喐，唔可能用呢种嘅。即系，不过又扯远咗啦，扯远真系扯咗好远啦，咁就翻翻嚟啦。 好啦、 啊，再跟进啦吓。 哇，你真系我你使唔使个去个个你逐个嚟啊？你而家嗱，首先讲咗啦，之前我基本上是连续剧咁样啦，家常小下引嚟话题嘅，就个个佢即系每次新放送都一定有新嘅表情包解封，跟住好啦，饭岛优花咁又加入啦，咁玩咗两次实放，大家评价就系开啲颜嘢开始出嚟啦。即系叫做咩？第一集都仲要清纯派女主角，一第二集第二次，咦，开始好啲颜嘢咯，啲、表情开始怪咯。跟住好啦，跟住轮到男主角阿修嘅面谱大其奈希啊，即系嗰个系个剔手边加个奈字嗰个咧，我都冇中文字嘅，咁读奈啊，大其奈希咧，亦都加实放啦。咁佢三个主要即系轮流加实放，马拉松开始接力赛咁样， 即系唔可以叫跟风嘅。总之就系大家玩起咗咪 join 咯 ，join party 咁样 join 啫嘛。 呢、这个几好嘅，我即系证明呢个游戏真系叫做好难得地，我系咪会搵有一只游戏？而家最游戏出咗几耐啊？都依然继续有话题，所以我交到而家想买添地狱费，但我又谂住唉，算唔得闲玩。好啦，跟住讲咁呢，咁我呢个叫追加报道啦。反正我觉得未来都仲会有关于 Silent Hill F 嘅古灵精怪新闻嘅，咁我切又再讲。跟住就系 另一个 本个呢个系咪最夸张嘅离谱事啦？ 呢、这个都系跟进嚟啊，不过本篇我哋过几日先会出呢、这个次序问题啦吓，试完就系中国咧就中日交恶啦，就详细唔讲啦。咁啊，佢哋就封杀咗好多艺人啦，如何那样。咁啊，呢个礼拜就更加跟进，就有一更加多嘅艺人，日本艺人喺中国演出俾人取消晒。 系啦，咁咧重点就系、是、之前咧，大家估嘅就咩啊？批咗嘅可以继续搞，未批嘅就唔批。咁呢个就可以接受啦，虽然都离谱啦，但系都叫做唉、哎、算啦。但系今次咧就咩啊？批准咗嘅。都唔俾，咁仲离谱就系 搞紧啊！ 唱歌唱到后半，突然间熄开灯熄咪， 警察查牌，男左女右，全部身份证 系啊系啊，跟住将开头 ending 嗰个大亏真气咧带落场，跟住嗰个一脸惊愕嘅表情咧，就成咗全洗晒 X 嘅版啊！ 俾我都吓亲啦，我真系唔会想象到我搞演唱会唱下歌，突然间有人冲上落去，然后去咁样去冲出嚟去终止我嘅演唱噶嘛？即系你好难想象。 而咧，至于更大牌嘅，即系喺早应该一日前啦，就说话就出咗文就话悼念香港大埔火灾嘅滨崎步特步姐咧。就都突然间话，真不可抗力取消。 不过香港嘅表演系未讲会唔会取消啊？我哋呢刻最少截稿呢刻未讲。 咁咧，步姐取消咗嗱，跟住咧，其实如果连步姐呢个 level 都取消嘅话，咁其他唔使讲，又咪桃屋四叶草啦，跟住 Ben Lam 嗰个制啦，佢全部一律取消。明目改面亦都系嘅，就叫做一律骨牌噶啦。咁如果连大粒嘅演唱会都唔开，咁样嗰啲 fan meeting 啊，即系近排好流行噶嘛，嗰啲声优个个争住轮流排队去做 fan meeting 嘅，好似川上奈津实即系红团嗰个女声优，咁咧就都取消咗啦。但香港未知嘅，即系而家暂时讲咧，香港系一切都未知嘅。 应该我估计啊，根据咁嘅情况，我冇收到风啊，应该系真系直接落咗红团文件。直接禁止，因为对一般人来讲，即是我搞个演唱会，我如果要突然间终止的话，我一定是能到禁的，即是可以避就肯定避的了，即是执就播不到角这样的了。 但政府落到落落，政府揾只公安嚟，你咁唔停、啊？ 所以而家咁嘅势咧，比较似系真系落咗啲红头文件去要求你一定要咁样做，咁啊你就冇得执执扑啦。 因为大家因为其实之早两日啲人已经话啦，首先就系、是、有报有传媒话。Donald Trump 叫高盛唔好搞，但系呢个系假嘅，华盛顿邮报嗰、那个记者系中国人嚟嘅，而家亦都系假嘅，冇呢咁新冇呢咁消息。 Fake news 啊，屌啦声！ 其次就系、是、所有人都话啦，你中国而家做咩桥啫？你冇嘅，喂系冇晒桥啦，因为金游客日本拍烂手掌，跟住禁海产。冇所谓，禁咗咁耐咯。 禁都禁咗咁耐，卖我本来已经卖到四围都系，我哋香港人食多啲咯。 系啊。跟住你揿咗几日，你揿咗啲传媒，你揿咗啲艺人演出，咪揿咯，开咗咯。你揿咗，你跟住结果出到咩？连演出嘅嘢都唔 调翻转啊！应该系咁讲，你禁止佢哋演出，你终止咗，你对你估下到底系边个事啦？ 一定系你中国人事噶，全来都系噶啦。 一定系你中国噶啦，而且仲要讲紧系，你唔单止你演出嗰啲嘢冇咗、窝火咗，你票要退飞，订咗个场嘅嗰啲嘢订啊，嗰啲要蚀翻，然后你仲要赔埋俾日本嗰啲艺人本身啊，即系佢未必有赚咁多啲艺人，但系你咁样去，你单方面终止，咁好明显系你要赔俾人咯，系啊，所以最终咪一系又系你自己蚀，而且你就算唔搞都好，啲日本藝人唔有啲咩好大不了啊，都不丟嘅噃，我咪去其他地方去搞咯。 最搞嘢就係頭先我啱好 X 都碌到啦，但有個人喺度鬼曬咁嘈，即係喺小紅書嘅地方鬼曬咁嘈啊！喂，點賠翻啲飛俾我啊？跟住啲人話：你叫高士賠咗俾你咯。我哋又發現，我都係睇咗個講法就係 黐線。 不高士搞上嚟都黐線嘅。高士啊，你係你取消嘅，我取消，就關我撚事啊！ 即係日本嗰邊嘅取消就唯有阿鄭伊健咯。不过嗰单咧就应该唔系话咩响应祖国爱国嗰啲嘢，比较似系咧，因为就算系嗰边都好啦，买飞嘅应该主要都系中国人， 梗系啦， 佢哋去飞到，然后咪不可抗力呢个字咧，除咗系呢啲国家力量之外咧，仲有一个我哋都有讲过，我哋有冇讲过？好似有，好似冇，就系、是、演唱会其中一个不可抗力嘅原因就系卖唔太啲飞卖得唔好咯。都是不可抗力嚟噶，有试过有几单都是话不可抗力取消，然后俾人督爆佢，其实就是飞埋一叉啫嘛，咁、啊一样情况咯，你自己濑嘢啫嘛。 嗱，不过有一单嘢咧就唔关中日问题事嘅，就系、是、古老板咁就即系今日 con 做嘉宾，咁就佢唔去就真系好简单，就系、是香港出咗事，咁、佢就唔方便喺呢个时候去日本做呢咁嘅宣传， 即系啲港商嚟啊嘛，真系成个香港都系哀悼紧，咁有啲嘢自缩都好正常嘅事嘅啫，即系等于你而家都大埔啊，边个跑步都冇咗啦。 嗱，咁本来阿杨姐今日开始噶嘛，但系阿杨姐停咗啦，因为阿杨姐你依时候你搵啲救伤队啊，警察做 service， 但系依时候唔好搞人哋啦，无谓啦。 即系感情上同埋实务上都唔系咁适合，咁啊另一回事啦，咁就 不过我要讲嘅就系、是，如果依个时候。直接讲啦，就系、是、如果你觉得就呢件事同你无关，你唔系唔需要一定逼自己伤心，或者觉得自己好难受嘅，你唔需要内疚，自己觉得你唔需要内疚嘅。即系有啲人系真系，喂，我真系唔觉得伤心喎。啲人系比较即系比较冷感嘅人，咁你唔需要内疚嘅。当然啦，你唔好话俾人知啦。即系有啲世上有啲嘢就咩，你觉得唔内疚，甚至系讲咩，你黑心嚟讲乜乜乜乜，咁我唔讲啦。你心谂得噶啦，你唔使讲出嚟嘅。我依个社会系仲有自由，就系、是、你心谂乜嘢系啊？我哋系阻止唔到你嘅。当然啦，你讲出嚟，你喺摆喺网上面贴嗰啲贴咩贴嗰啲咩无限情火嗰啲戆鸠嘢咧，咁你如果俾人屌噶啦。 即系嗰条就系道歉啦。不过嗱，我要帮佢讲翻少少说话啦。应该系啱啱发生，佢仲未知咁捻大镬的时候，即系以为哇好哦好夸张啊！即系纯粹 好火灾啫，好火灾。 因为调翻转，我身边都有 friend 喺啱啱起火，仲系三级的时候，仲好点讲啊？看戏嘅心态啊，仲系我承认嗰一刻。都有唔少咁嘅香港人都系咁嘅心态，但系当佢见到佢去到上到四级、上五级之后，大家都知道大捻镬，所以佢都系删咗贴、道咗歉噶啦。咁样，我相对比较宽容嘅，人哋只需道歉、删贴，咁就算得放过人哋啦。咁样啦， 冇即系无谓啦呢啲嘢，同埋仲有啊，咁咧讲即系顺便讲埋就系、是。今次咧超离谱，就系我咧即系上台拉嗰个明哥场，拉个歌手个场嗰个场面真系离谱到我咧，哇！简直系黐，即系中国几多文明真系有眼睇。 咪咪级啊，真系 系咁系啦，嗱呢张图真系我真系就咩，一个礼拜前 Love Live 广州会，因为我有 follow 开几个啲Love Live 有 event 去边，佢就去边嘅，中国上海边到照去嗰啲嗰啲级数啊，咁佢特登就因为嗰个 Love Live 咧就先嚟香港，而上广州，咁佢喺我喺度睇佢讲，睇完之后睇，跟住一个礼拜后就搞啲咁嘅嘢啦。哇即係即係 Love Live 即係果王嗰啲幸運 EX 嘅即係我頂佢遲幾日就話攋嘢㗎啦。咁我一年咁大粒嘅都可以冚你㗎。咁 Love Live 咁小眾嘅即係佢小場地嘅話唔冚你。 即係咁呢啲嘢有專題有講到呢度我哋因為未出街詳細聽返嗰度啦，就係有啲好彩嘅咪走甩咗囉。即係你唔好彩出得遲，真係唔好彩，純粹唔好彩啫咁樣囉。 好啦，跟住咧有一单就其实都系算好消息嚟嘅，咁咧就电影《国宝》咁就成为日本历史上面日本电影啊，唔计海外电影啊，即系电影里面历代票房第一位，173.7亿票房突破咗，超过咗《跳跃大走廿线》当年嗰套《彩虹桥》啦。所以即系由于好似真冇咁过过，廿几年前我睇日本睇都2000 yen，而家都系2000 yen到啫嘛，交所以咧其实咧系真系结结实实地冇因为通胀而真系赢咗跳跃大走廿线。 票价系有加到嘅，之前系1500 yen嘅啫嘛，而家有加到，但系就算你考虑埋呢样嘢，都系个 好， 因为佢而家仲上紧嘅，仲个数会继续加嘅。 仲有一样嘢啊，跳跃大走廿线系两个钟头电影，呢个系3个钟头啊。谂下三个钟头上得几多戏，我有几可以上嘅场数已经少咗噶啦。呢套上场数少，套片跟住套片又唔系所谓娱乐片，系典型嗰种咩？一亿人总感动啊！形容嗰啲咧，日本上亲啲所谓大片咧，系打住咩？一亿人总感动，看了一定看了我就哭了。每次我重刷四刷五刷嗰啲咧，佢都可以咁嘅收票房咧，我都好惊人嘅呢种嘢。 咁、 当然啦，好好睇。我睇咗好好睇、 即係佢用呢、這个歌舞伎嗰边去做主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应该系连外国人都会有兴趣嘅题目嚟。即係同你跳咗大丑真係唔同啊。你日本全民好 high 都好啦。外国人呢即只有睇开日本文化先会有可能会有兴趣。但呢个题材呢鬼佬应该都有兴趣嘅。如果 嗱，而家咧就呢个系摆明就咩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嘅，甚至奥斯卡最佳电影噶啦，佢打。跟住咧，我嗱《鬼灭》咧都就好似话奥斯卡候选，但我《鬼灭》算罢啦，系国宝噶啦，呢片国系典型嘅，即系咩拍嚟，我就系揸得奥斯卡嘅嗰 style 嚟嘅。咁佢而家收得，佢而家收得，我都叫做咩？我就唔会话系附加嘅。咁但系咧，肯定冇咁，佢当时拍嗰戏嗰时冇谂过咁收得。始终国无忌啊嘛。咁我之前我好似都讲过国宝嘅一个嘢，咁我就唔再讲啦。好啦，跟住就系最后啦，又系啲 Apple 问题，就是、 跟进啦。我哋上个礼拜讲到Google 嘅 Pix 支援呢个 AirDrop 啊，已经讲紧 Android 应该后面会逆步逆趋，咁啊高通亦都出咗嚟讲啦，用佢哋硬件嘅电话都应该可以顺利会有 AirDrop， 佢即系暗示，即系佢唔系正正式式咁讲嘅，但系应该都系可以噶啦。点解会咁嘅情况？就系、因为 AirDrop 本身个加密系统啊，唔系所有 CPU 都有支援佢个保安功能。咁啊，因为欧盟嘅要求之下，嗰啲咩欧盟嗰啲法规啊，下边咧其中一样就系要佢公开到佢。咁 Apple 就同你讲 ，OK 得，但系第一我唔会技术支援你，你要搞嘅你可以搞。而且你要符合咗呢扎嘅保安要求，因为 Apple 嘅保安要求其实系向来都高嘅。呢、这个我哋讲电脑嗰阵时候，未出街啊，我哋录咗未出街，嗰度入边都有提到，因为Apple 入边啲嘢咧，其实个保安要求好高下，尤其是 AirDrop 系有硬件嘅解密要求嘅，加密解密啦嘅要求嘅。咁佢而家就话，哦，你符合咗呢扎嘢，我咪俾你玩咯。咁因为法规规定啊嘛，即系等于佢转 USB-C 啊，都好明显系唔成唔愿噶啦。呢个一样嘅情况，所以高通就话佢哋都会支援，咁应该只要硬件上支援嘅，佢最终都可以搞得掂。咁啊，维持翻之前嘅讲法啦，就系呢啲开放嘅嘢梗系好啲噶啦，大家可以有得玩，唔使以后就你揸住 Android， 我想传嘢俾你，搞到我麻鸠烦咁样。咁啊，尤其是啲双刀流咧，我左手转右手的时候咧，系要好捻戇鸠，就先掟上去某啲地方度，譬如掟上 Telegram 啊，或者掟上啲网上空间啊嗰啲地方度，然后先再 download 落嚟，好戇鸠成件事。咁啊，而家可以咁样直接传，点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只要佢系遵守到佢哋有加密要求、安全要求，唔会中间出现咩问题，咁绝对系好事咁样咯。 嗯， 咁就 OK 啦。又我虽然我觉得冇，就我冇分别，因为我好少用 AirDrop 嘅、嗯。但系又喂，应该咁讲，我突然间谂到啦，就系、是、AirDrop 就好似咩啊？当年日本咧手机好兴噶嘛，啲人交换卡片就咩手机接手机接个卡片嗰种啊嘛。嗰类嘢啊，其实系 咁、嗯，其实 俾人谂咗嗰样嘢，我 系其中一个最常见嘅用 AirDrop 嘅嘢，就系喺街上面某啲群众聚集嘅地方，突然间三唔识七要传啲资料出去的时候，你就用 AirDrop。咁嗰阵时我好记得嘅，嗰、那个几年前，大家明啦吓，嗰阵时好捻尴尬噶，啲人我用 Android，真系会对同啲老人家咧对捻住，我就谂谂点样俾佢，真系好捻头痛噶，嗰一刻啊，真 唔系因为本。日本就好兴嘅，因为日本你知啦，日本系卡片大国嚟噶嘛。咁、经常性就咩？嗰上班族要寄卡片有麻烦，就系、是、日本所以日本手机咧系一定有呢个功能，就系、是、手机贴手机。咁咧佢自用将你个通讯录咧自用过俾对方。咁咧佢电子卡就代俾卡片啦。咁你手机就有对方个名啊、公司名啊、即街嗰啲咁嘅资料都过得过去啦。而家都仲有噶，好实用添呢、這个。咁AirDrop 就叫做。由数据即系变咗张虚拟卡片咯、啊，你个有张卡片嚟，跟住有张卡片俾你咯、啊， 有张图咯， 系咯，有张图咯，所以我咧咁，所以仲多余添、嗯。但系更加方便我传咸图，即系因嗱，我唔知系咪啦，因为我自己系删咗，我基本上我嗰个 AirDrop 咧系熄咗，即系唔俾人随便传到。但系有啲人系唔识熄，有啲人系好大意唔识熄噶嘛。咁、有啲人成日传喺好似喺地铁上面咩传咸图啦嗰啲咁嘅嘢。我做过啊， 我都有见过人传完之后嗰张图上入边上面写住咩啊？你唔记得删呀？即系提醒佢啊，咁样都见过嘅咁样啦。 即系有笑话话啊嘛，上堂玩手机，跟住突然间手机响，跟住个教授话：，唔系玩手机啊！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咧就应该会系得一个台湾，一个日本嘅，因为下个礼拜就轮到我去日本啦。咁就喺日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